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人士。怎么专业呢？一位啊是大名鼎鼎的植物学家，他不仅是植物学家，他还给小朋友写书。给小朋友写书啊，别看家长朋友看见那字儿挺少的，其实那事儿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非常非常费劲的一个事儿。另外呢，是大家听说没听说过《妖怪山》这本童书，特别有名的《妖怪山》，我们就请到了这本童书的编辑马皓月。那现在呢，这两位朋友就坐在直播机房。首先有请著名的植物学家也是科普作家杨甫杨教授。您好，杨教授。 您好，刘莎。各位听众好。 下面轮到皓月了。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呢就是这样的两位啊，专业的爱书的人士，要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童书。其实更多的是想让小朋友们如何通过看书这样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能够了解这个大千世界。好了，我刚才呢是已经把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介绍过了，那今天要给听众朋友们介绍点什么书呢？或者说给家长朋友，或者说是给那些家里面有小朋友的那些亲朋好友们介绍点什么书呢？两位嘉宾是不是把你们各自带来的书先简单的报一下书名？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书是普普兰绘本馆的，有最先推出的是那个树木和森林的世界，这是一个法国科普作家勒内梅特莱尔的书，还有一本是大家都就是安东尼布朗的秘密朋友叶西米。安东尼布朗是英国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他得过两次凯特格林纳威奖，还是我们的国际安徒生奖作家。 我来帮你吧，我怎么觉得你这么紧张呢？做过那么鼎鼎有名的妖怪山的编辑，居然到我们直播机房还紧张，紧张到我已经把我们的话筒开到最大的声音了。我刚才有好几次以为我们的话筒出了问题呢。好，简单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带来的绘本有不少，这些绘本呢，我个人认为啊，只要是能够看得懂图画的小朋友就可以看，两三岁就可以。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要表达，我觉得像刚才啊，皓月说到的《树木和森林的世界》这个本书，我觉得我看也挺合适的。这里边的内容啊，真的是非常科普，那么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亲子阅读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树木和森林的世界》这本书呢，是教孩子了解大自然。刚才呢，马皓月呢还说到另外一本书《秘密朋友叶西米》，这其实呢是教孩子怎么去认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在一起生活的这个社会，怎么和人去打交道。另外呢还有啊不少的，比如说像农场里的朋友们呀，像草原上的朋友们呀，还有一二三我会见，另外还有呢冰雪上的朋友，还有像咚咚咚是谁呀等等的一些绘本。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为听众朋友们来做逐一的介绍，但是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树木和森林的世界，还有秘密朋友叶西米，是这样的吧，两位嘉宾？ 对， 没错。 那说到了树木和森林的世界，那首先就要跟杨教授来聊一聊了。这本书您是最专业的人士是吧？ 对，你说的对。所以说这本书他们请我来审教。 就是让您挑的这本书里面有没有写错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过去呢也搞过一些个科普创作， 嗯， 比如像那个珍稀植物大观呐、啊，还有那个、绿海石珠啊、那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珍稀植物大观呢是它是一套书，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的， 嗯， 另外还有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植物篇，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呢，我觉着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把我们大人的语言变成儿童能够接受的， 这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费劲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看到杨教授坐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我特别敬佩他，居然能把很多人都头疼的一个事儿他给实现了，他写了那么多特别有趣的给孩子的看的绘本。您太不容易了。 其实我前面说的那几本书呢主要还是给小学高年级到初中生看的，给那个低年级的同学看呢主要是给那个我们爱科学这本刊物，可能你们有的小朋友都看过是吧，读过， 我小的时候也看过、 对， 年代很久远的， 那是 生命力很顽强的 这个杂志呢他当时约我写，我写了十几篇，编辑呢费了很大的力气来修改，把我的语言呢变成儿童能够，他是5至8岁的儿童能够接受的语言，所以我很钦佩他们，也使我感到给那个儿童写东西啊，写书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啊，我们今天请到一位老教授来啊，所以我在这儿呢还要跟老教授有点沟通。您看过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套童书吗？就《动脑筋爷爷》。 这个我没看过，但是我的女儿小的时候看过。我们那时候就太久远了。我们小的时候，听广播主要是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 对， 还有康英阿姨，这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可能知道。 我真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我也知道，但是大家一听我说我也知道，就知道我已经有多老了，这一下女同志就暴露了年龄了。但是我确实是听着他们的故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 是的。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重点呀，是树木和森林的世界。杨教授刚才也谈到了这本书呢，它呢是叫审校，就是为了挑挑这个书里面有没有错误啊。不过这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两位爱书的，然后也是写书的，还是跟书有关的专业人士，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童书的市场啊真的是非常大，这书也特别特别多，但是那里面书好的坏的啊真的是什么样的都有，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今天我想二位带过来的都是非常精彩的，也是非常好的绘本。那么，怎么教家长朋友在市场上去挑好绘本呢？是不是有些方法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沟通一下呢？我想这方面马皓月是不是也说两句？现在还紧张吗？ 还好。 你看，我又怀疑我们话筒坏了，你能近一点吗？ 喂。 你别老歪了，听得见。 挑绘本的话，首先要看这个作者的知名度是一个参考的标准之一。比如说勒内梅特莱尔，他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了，有那个由近到远，由远到近，他是讲那个视角的升降下的那个自然的变化，还有就是走进森林系列，就是接力出版社出的，还有就是那个读库有一款书，就是前段时间炒得比较火的大自然一年一天一年一条河，也是这个勒内梅特莱尔就是翻译写作的，然后他们是翻译的是热内梅特莱尔。他这本树木和森林的世界呢是获得的那个法国的92省青少年就是科学知己青少年组冠军。然后家长在给小朋友就是挑书的时候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挑书，比如说这本树木和森林的世界呢就比较适合小学高年龄段，然后中学生来看，然后我们成人也可以看。 好的作者是非常必须的哈，但是好的作者他写完了书以后吧，有的时候如果他就讲的是小故事还好，但像这本书树木和森林的世界这里面好多好多植物啊， 所以杨教授，您当时看到他这本书的时候，您从他这本书里面挑出来过错吗？ 挑出来过。当然这个呢，也不全怪这个翻译。当然肯定不是作者那什么。当时我是编植物杂志的编辑，我们杂志上呢也出过错。比如他说世界最高的树，说是澳大利亚的一种叫杏仁桉的树。其实这是我们杂志搞错了。所以就以讹传讹，所以说你们呢，在给孩子挑书的时候呢，当然一个要看它的权威性。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的专业科普杂志，尽管这样它也会出错，所以说呢，一个是要看它的这个出版社的权威性，另外呢，作者你们也要考虑，是吧？他都写过什么书？这本书呢？可能里头的内容呢你们觉着很好，而且呢也很适合你们的孩子看，这样呢家长就应该挑这样的书。有些呢可能是一些新的作者，当然我们不否认新的作者的才能，是吧？但是这方面呢，可能有些出版社呢他恐怕在这方面不太严格了，是吧？尤其是翻译的书，翻译的书有些个译者呢他专业知识差些，他虽然能够把这个外文的翻成中文，但是呢他还要对中文他首先有一定的水平，还有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专业知识。 杨教授您看啊，这本书呢您是审教，您对这本书非常了解，就您个人的感受啊，您认为这本书因为它是有图的还有文字的，那它这个图和文字的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您是不是也跟家长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本书真的啊，我觉得家长朋友拿起来得且看一阵儿，得消化理解一阵儿，才能够和孩子一起看的。有好多知识，我别说家长了，我在这看着我都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还有这样的，不看不知道，原来树木这么奇妙。 是的，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是，咱们国家以往的这个这方面的科普图书呢，是做的不是太好，是吧？一说给这个比较低幼的儿童看呢，就是一些童话的、卡通的什么故事，要是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呢，他往往就不能把它让这个咱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们接受，这样呢就等于是有一个障碍。这本书呢，我首先我很赞赏它呢，就是因为它的图画得非常好。 杨教授，您说他的图，我怎么觉得有的像是照片呀？ 个别的照片，但是大部分都是作者手绘的。 单棵的树肯定都是手绘的。 不，他有的那个森林也是手绘的。 啊， 因为这个作者本身他是画家出身。 但是他这画的也太像照片了。 那就说明他画的好，是吧？所以刚才我说到了，有些卡通、有些童话的，他画的就有点跟现实世界有点差距。 尤其是像这种给孩子介绍这种自然知识的博物类的书，好像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越逼真越好，而不是说那种变形啊，或者说抽象化比较多的。因为孩子要不然拿着这到树林里去找，哎呀，发现这和那不一样，他真找不着。 对对对，是这样。我觉得这方面呢，当然说他这个普普兰这会馆呢，好多书呢，在这方面做的已经很好了。可是以后呢，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其他的出版单位也应该，比如说出版人、编辑啊，包括作者，是吧？也应该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 另外其实我还特别觉得啊，有一点要在这说一下。您看刚才呢，杨教授说到了啊，他是这本书的审教，其实不少的家长朋友，如果您去这个读物市场，您走一圈，您会发现也有好多那种给孩子的科普书。但一般呢，如果要是国内作者的话，只有一个国内作者；如果呢是国外的呢，他通常都有作者和翻译，有审教的，好像还真不多。所以在这方面，蒲蒲兰会馆这个事儿做的挺周到的。我必须得说上这么一句，有审教的，我真的看的不是很多，极少极少。 对，因为它里头有些内容呢，就是我过去写的科普书里头的内容。那些书我当时写的时候呢，我看了很多资料，中文的、外文的，我不是看到某一种资料，我就完全按照他的那个套路来说。我要看很多从中呢有些他说的不一致的地方，我就要考虑了，我就要再去查资料。这样的话，你出来的东西呢，才能够对 读者负责。 嗯，说到这儿还要跟马皓月啊，我们著名的编辑，又有点腼腆还有点紧张的编辑来沟通一下，你现在还紧张吗？ 不紧张。 那你就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在做书的时候特别要加上一个这个审校啊？其实好多童书上面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叫职称也好，或者说任务，或者是一个这个工作的。嗯 嗯，因为科普书跟别的故事书不一样，它应该更加的严谨，更加的专业一点。而作为编辑呢，还是不一定专业知识可能会比较薄，但是不够精嘛。 嗯， 所以呢，我们需要请真正的专家来帮我们校对。就是里面还保留了，就是每种植物上都保留了那个拉丁语，这些都是让杨夫老师帮我们看过的。 哦，这么细致。 嗯， 那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啊，可以当成一本书目的词典来看。基本上拿到这本书以后，您我们不能说您全都了解树木和森林，但您也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 对，它后边还专门有名词解释，是吧？有索引，这是咱们国内有些书里头做的就是欠缺一些，需要努力的。 这工作量太大了。 是国外出的书基本都有索引，就是说它的名词在书里边出现过，是吧？它要有解释啊，尤其这给科普书，给那个少年儿童看的。 嗯，我只能说啊，这是一本制作非常精美，然后工作量非常大的一本书。很多家长朋友都说啊，说给孩子看的书，那不就是画为主，也没几个字儿吗？那有什么呀？其实您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工作量。这到底难在哪儿？我们还是来听二位嘉宾来跟大家说一说。杨教授，您认为这本书啊，操作起来最难的地方，您当时做这个审校的时候，您认为最难的地方在哪？ 我觉着呢，它里边是，这是法国作者，他主要介绍的是欧洲和世界上的一些植物，是吧？作为我来说呢，我过去接触的中国的植物多一些，所以有些个查对起来呢就很费力气。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个别的地方我疏漏的，咱们编辑马皓月他很认真的，他都会看到以后他会再问我，啊，如果实在是我不懂的，我说你再请有关专家，是吧？咱们一定要保证书的质量，要对读者负责，尤其对小读者，你有些个读者，你从你青少年或者是儿童时代，你所接受的知识可能对你一生都会有影响的。如果是错误的，可能对你一生都有不好的影响。 嗯，那再来说一说啊，马皓月，你在做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你哪个内容或者说哪一部分让你最发愁，让你最耗费精力呢？ 就是校对的工作，校对的工作就是要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就是一本书下来可能会校对个四五十遍的这个样子。 嗯，那也简单的跟家长朋友来沟通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刚才我们光说了这本书呢是讲树木和森林的世界。这本书啊其实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啊是讲树，这树的结构、树的循环系统、光合作用，还有树的种类等等，这一部分就已经给我看晕了。主要是当时看的时候特别容易，但是后来一合上书以后就忘了，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第二部分呢是讲森林，这涵盖了温带森林、热带雨林、非洲大草原等等的区域，以及各区域森林当中存在的树种和动物。第三部分呢就是讲树木和森林的衍生品，比如木材呀、水果呀、关于树木的名画、神话传说以及民间故事等等。所以这本书的内容真的是挺丰富的，而且是用了这么简，应该我觉得杨教授咱们应该说它是非常简洁的，包含了特别大量的信息。 对，它的这个文字是不多的，但是确实是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很有分量的。在这里呢我还要说一下，就是说这本书它的这个开本和它的内容是非常相符的。因为它是用画来表现这个树木和森林世界，主要是用画啊，用笔来画出来的，是吧？个别有照片。它是一个对开页，咱们就对开页，就翻开以后左页和右页是一个对开页。它一个对开页呢基本表达的是一个主题的内容，如果要是这个内容比较多的话，它在第二个对开页、第三个对开页，比如说热带雨林，咱们知道热带雨林的树种非常多，植物动物也都非常复杂，所以它用了三个对开页，温带呢简单一点，它可能就用一个，是吧？它讲到树叶的时候，阔叶树、针叶树，它都是一个对开页，各是一个对开页。棕榈呢是热带的， 它面窄一些，它就用了一个对开页，这样的非常便于咱们阅读，尤其是小朋友你看的时候，你左看一眼右看一眼是吧，上看看下看看，你不用翻页你就能了解到很多知识。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的，杨教授您说的太贴心了，我就是这么对比着，你看上面有地图就告诉我这个种植物它分布在地球的哪一部分，然后还告诉我这个这一篇上比如有一个它的树根有树干呢，就是还有整体的森林，就让我了解了啊某一种树的一个，就是在这一开页上就基本上它的全貌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对，是这样。 说了这么多啊，杨教授，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点书的内容？您个人认为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当然不能全说了啊。您准备跟大家剧透哪些内容？您觉得是特别有趣的，或者说特别愿意跟家长朋友一起分享的内容呢？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咱们都说森林，可是森林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上都有什么样的森林呢？恐怕一般的人呢了解的不太清楚，因为世界是非常广大的是吧，咱们中国呢是其中的一部分，就中国的森林来说就非常复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随着环境的变化森林也在变化啊。这里有许多专业的知识，但是呢作为我们一般的听众啊，我们可能在旅游的时候也进入过森林，尤其家长啊，你们进到森林里头你们都看见什么了是吧，这是什么类型的森林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书里头他会告诉你，比如说针叶树，什么是针叶树呢？咱们松柏类的都是针叶树，针叶树它的森林是什么样的是吧，还有阔叶树啊，比如像杨树啊，像柳树啊，榆树，这些都是阔叶树啊，阔叶树的森林又是什么样的啊，这里都会告诉你，所以使咱们呢进入森林以后，看了这本书以后，将来你就会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啊，到森林里不会迷路。我的说迷路不是说你找不着路，而是你在知识上迷路。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抱着这本书，哎，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真想去森林的话啊，您不应该只是在家里面看这书，您最好去森林的时候您把这本书带上。 哎，对，你说的非常对， 但是有问题出来了。杨教授，您不是说了吗，这本书里面好多植物都是欧洲的，如果我们就在国内玩的话，这本书还能用得上吗？还能抱着去吗？ 可以，比如说它里头讲到了你看到这个针叶树里头有一种叫云杉的，有一种叫冷杉的， 都是山 啊，都对，山是一个木字边三撇的山是吧，这个山呢在南方有杉木啊，南方人都很清楚，咱们北方呢就是云杉冷杉啊，云杉冷杉都是长在山上的，云杉呢是长在云雾缭绕的地方啊，喜欢湿润，冷杉呢就更高一些了，冷嘛它不怕冷啊，云杉和冷杉呢它们的叶子看叶子呢比较相近，不好区分，怎么区分呢，书生告诉你啊，你看它叫球果，它不叫果实啊，咱们注意这个是个概念的问题，球果里边有种子，比如咱们吃的松子儿啊就是球果上的 啊，松树上不是都结松子儿吗？ 对，松子儿是长在球果里头，它不叫果实，因为它是裸子植物啊，裸子这 讲裸子植物你又得讲被子植物 啊，对，所以这就比较专业了。没问题的啊。 好，感谢二位嘉宾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壮烈的闪烁，不要平淡的沉默，别问这是为何，因为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就算他极端恐吓，不握手言和，因为曾去日无多，才懂我想成为的我。